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接下来请您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为了马头琴的召唤。1962年，内蒙古巴林左旗，盛大的纳达慕大会正在进行。和千百年来蒙古高原上的盛会一样，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赛马比赛总是最受欢迎。人群里，一个瘦弱的蒙古族男孩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关注着眼前的比赛。这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场景会改变马头琴音乐的历史。 我呢是62年，去了这个林洞巴林左旗。那个上边100匹马比赛，过了2个小时，后头进来了2匹马。这2匹马看样子快到那个红旗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但是为了主人的愿望，他还往前奔驰，奔驰到那红旗呢，咕咚一下下去就死了。我当时我特别感动，为什么？他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到那个终点就是，马多么伟大呀！死了以后，那小孩抱着那个马的脑袋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所有人都哭了，对那个马的感动。我心里想，我写一个歌颂马的，我一定要表现这个马的精神，万马奔腾。 这首《万马奔腾》是齐宝力高先生的代表作。这首作品结构复杂，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马头琴复杂的演奏技巧和表现手法。 选举自始至终都是快速激烈的节奏，表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宏大景象。马头琴天生是属于草原的，这是一种因琴杆上端雕饰有马头而得名的古老拉弦乐器，也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灵魂乐器。一千多年来，它已经成为蒙古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蒙古族热爱马头琴，对马头琴有特殊的感情。有人曾经说过，对于草原的描述，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只要有马头琴奏响的地方，就有蒙古民族的存在。 马头琴是世界上唯一有脑袋的乐器，它有了脑袋就有了五脏，有了五脏它就有了灵魂，有了灵魂它就神的乐器。所以马头琴是五脏六腑独有的，我有很多年跟他拉了以后，我也变成了他，他也变成了我。 纪录片《哭泣的骆驼》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画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里，母骆驼产下了一头罕见的白色幼崽，骆驼母亲拒绝为孩子哺乳。在风沙强劲、气候恶劣的戈壁滩上，幼崽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让母骆驼接受孩子，这户人家决定采用古老的方法——音乐仪式来感化母骆驼。于是，经验丰富的爷爷请来了优秀的琴师，琴师将马头琴挂在骆驼的身上。当妈妈唱起了蒙古古老的长调，琴师和着她的歌声拉起了琴弦，奇迹出现了。博大、神秘与空灵，广袤的大漠戈壁歌声悠扬，马头琴苍凉。在这样的音乐里，骆驼妈妈流下了眼泪，面对着那头她曾经不喜欢的骆驼孩子，开始头蹭头，并平静地依偎在一起。这是神奇的马头琴的力量。无独有偶，齐宝力高在开始学琴的儿童时代，也是从感受到马头琴的神奇力量那一刻开始的。 父亲他去世比较早，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我在牧区的什么活都干了，完了我跟那些那个一起劳动的人们拉马头琴唱歌，完了后那个蛇也来，还有那个刺猬，还有蛐蛐啊，那些那个蝈蝈都来，好像他们很懂音乐，他们都听我的琴，我非常高兴。 好奇的他也知道了关于马头琴身世传说苏和的白马的故事。 苏和呢，有一天晚上放羊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芨芨草底下一个白白的一个小动物，到跟前一看，哎呦，这是一匹小白马，我把它抱着回去。从此以后，苏和两个人变成了亲兄弟一样，两个人一起成长。他在4岁的时候，王爷下命令，马比赛第一名就我的女婿了。正好苏和的马变成了第一名，王爷说请到台上来，王爷 穷孩子。完了后他也说来人把他打，把他打得半死半活。这时候马已经逃跑了，所以他跑得特别快，所以多少个人追也没追。王爷下命令给他放箭，这个马呢身上18个箭，到了束河的蒙古包门口他就倒下去了。完了后晚上这匹马给他了托了梦，他说你拿我的骨头做上新架子，拿我的皮子蒙上去，拿我的这个马尾做马头新的弦和弓子，就这个故事就出来了。 齐宝力高出生于美丽的科尔沁草原，6岁就开始拉琴。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天赋异禀的齐宝力高看完民间艺人的演出，就能原原本本地表演给母亲，包括拉马头琴和四胡。 母亲看出了他的兴趣所在，鼓励他从事这个行业。从此，马头琴的梦想在他的心里悄悄萌芽。1958年，齐宝力高小学毕业，内蒙古文工团到学校招人，他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母亲也鼓励他出去闯荡。 我妈说，哎，儿子走吧，儿子，母亲给你说一句话，如果你变成一个伟大的男人，你一定要天天跟自己过不去，时刻过不去，这样你才是真正的男人，记住了没有？我说妈，我记住了，你18岁以后才回来，那一天回来我敲断你的腿，一个男子汉闯荡去吧，走吧。我说妈你放心，妈死的时候不会把你装在兜里，你如果是把马头琴拉好了，妈的灵魂就嗖一下就上了天了，你拉不好的话妈就回来了。 凭借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齐宝力高进步飞速。1963年，齐宝力高的处女作《鄂尔多斯高原》诞生，这也是马头琴史上第一首齐奏曲目。视马头琴为生命的齐宝力高，在1972年至1982年十年间，分三次对马头琴做了改造，对马头琴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保留马头琴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把共鸣箱由兽皮蒙面改为蟒皮，从蟒皮改为梧桐木面板和白松木面板，从而拓宽了音域，扩大了音量，增强了表现力。经验的累积和成熟让他的艺术表现更加游刃有余，但齐宝力高也看到了马头琴这种古老乐器的诸多弱点。 我也不愿意改革这个琴，但是呢，比上梁山呐，因为是这个社会的发展，你赶不上是不行的。你什么叫废物质？废物质，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没用了，废了，所以才废物质。你老把抓着那个，我这个蒙古包比你楼好，不见得。冬天太冷了，夏天太热了，啊，我这个乐乐车是一流的乐乐车，比你奔驰还好，那是吹牛呢。800年以前你那个乐乐车都没问题，绝对是好的，但是800年以后，现在只能待在博物馆里，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热爱民族是没问题的，热爱祖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狭隘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没办法，我就要 马头琴记录着齐宝力高的人生，无论是对马头琴的改革，还是马头琴曲的创作，都是为了让这个古老的乐器更好地传承下去。2011年10月，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正式成立，使马头琴走上了正规的高等艺术教育之路。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所马头琴专业高等院校。为了这所学校，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的儿子也回来了，一起传承这项事业。 觉得回来太对了，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是在那个内蒙这个自治区长大的孩子，而且呢又是在文艺界长大的，自己的家乡呢总是从外面看的时候它是最美的，所以觉得它的美和它缺少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我们传承工作，我们应该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使命。关于马头琴，马头琴本身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乐器，尤其在中国这个世界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个乐器呢是我自己发明，它是4根弦，两个，因为它的和声还有它的本身的演奏的曲目，还有一个它的有不一样的表现力，传承就是从这么开始的。 齐宝力高身上有很多标签，马头琴艺术家、传承者、教育家等，很多人叫他大师，但他自己说，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还只是个小学生。 我是为马头琴而活着，为马头琴而死的这么个老头，反正是我什么时候倒下去啊为止，那一枪我还是为马头琴。 他的团队正在准备制作一部主题为苏荷的白马的歌舞剧，把马头琴的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讲给更多人听。而在国家大剧院的现场，齐宝力高和他的儿子齐布日古德以及他的野马马头琴乐团一起压轴演绎了作品《我的祖国》。他说这也是他最想去演绎的作品。 因为我自己都非常感动，我每次拉的时候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去看那电影的感觉，然后我也去会想到这个郭兰英老师，人要懂得去感谢，因为这个舞台是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是我们的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6点活力派。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我家住在运河边。 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李欣荣。 我家住在运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其实我家就是住在运河边的，我录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的自豪。 好少年，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家住在运河边》的曲作者李凯愁。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运用了一些我们京味的这个三弦儿，不失京城的元素，又具有现代流行音乐的气息。 住在运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